着的身影转身飘于眼前，留下一个表情，如再次地说明他一生的决定是爱我，说一般洁净。回头凝望我时，他忧郁的眼神令我这刻心跳不停，无从平复心境，只需他的爱情令我觉得温馨。年幼时候幻想他想爱我，请给我摘这星星。年幼时候幻想他想爱我，偷给我明月初星。再一次相遇，此生此世不易，童年未懂一片痴。再一次相遇，交出一切心事，热爱这样容易。移动着的身影转身飘于眼前，留下一个表情，如再次地说明他一生的决定是爱我，说一般洁净。回头凝望我是他忧郁的眼神令我这刻心跳不停，无从平复心境，只需他的爱情令我觉得温馨。年幼时候幻想他想爱我，请给我摘这星星。年幼时候幻想他想爱我，偷给我明月初星。再一次相遇，此生此世不易，童年未懂一片痴。再一次相遇，交出一切心事，热爱这样容易。此世不易，童年未懂一片痴。再一次相遇，交出一切心事，热爱这样容易。再一次相遇，此生此世不易，童年未懂一片痴。再一次相遇，交出一切心事，热爱这样容易。